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我忽然听到爆米花机有动静了，那儿开始有松软的米花粒儿从炸锅当中喷到玻璃容器里。我包里的手机就在这时突然响了，我拿出手机接起电话，眼睛还在盯着面前的机器。电话那头传来克莱尔·瑞贝卡的声音，还没等我集中注意力去听，他便一股脑地连说了好几句。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女儿还有马拉戴恩那对双胞胎所举办的生日聚会，时间是明天，地点在教堂后面的那片花园。瑞贝卡问我说，爸爸说我要是来的话也可以，但是只是要穿裙子。我走到外面的露台，把身后的门关上，让凉风冷却我脸颊上的热度。爸爸说我要来的话也可以。这个男人自从弟弟葬礼过后就已经有12年没见面了，而他要说的却只有这些。可是他现在唯一在乎的就只有我的穿着是不是符合圣徒兄弟会那帮人的规范。我闭上眼睛，不再去看那连绵无尽层叠铺设着的枯黄与琥珀色。我想我还不知道去不去得成呢。我心里燃烧着怒火，眼睛也被灼得生疼。妹妹恳求我说，别这样，珍妮贝斯，你还没见过艾维克瑞斯汀和他的孩子还有莉莉克拉瑞特，大家都希望你能回来和我们团聚。我笨拙地编了个蹩脚的借口，表示自己此行还有公务在身，但我最后还是告诉了克拉尔·瑞贝卡，我说我会尽量过去的。克拉尔·瑞贝卡又对我说一定要来，因为自从那天我来过之后，他女儿一直向他问起我的事情，还有他只是长期以来在祈祷，一直在祈祷，希望我能回来，希望我们全家人能够团聚。我觉得我的肠道很不舒服，好像被谁抓在手里搅干了似的。我得看看明天是什么情况再说好吗？妹妹所祈求的愿望竟会系于在我的身上，这我该怎么办呢？而克拉尔·瑞贝卡对我说，我爱你，珍妮贝斯，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一点。我回答道，我相信，不过对于我而言，不承认这种牵绊反倒要轻松得多。摆脱共同度过的童年所带来的束缚，独自一个人往前迈去。然而我们之间的纽带从未曾消失，而且早就已经深入到我的骨髓，它以一种无法描述的方式牵动着我的心绪。克拉尔·瑞贝卡，我也爱你。我回到放映室，麻木地坐到躺椅上。电影此刻已经开始了，埃文·哈尔构建的奇幻世界在大屏幕上亮了起来。我努力地投入剧情，尽量让自己放空。时空过客这部电影先不说别的，倒是逃避世间烦扰的理想之选。就像我小的时候坐在祖母家的冷藏屋后边看书一样，如今重看这个故事，我终于领会了 自己少年时期深受触动却无法诉说的各种深意。时空过客虽拥有超能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群囚徒，就像当时的我一样。那批率先抵达地球上的精锐战士，他们既受困于地球上的有限的时空，还要遭受暗黑一族带来的威胁，永远无法过上平和的日子。更为不巧的是，他们经常与人类坠入爱河，因而不得不承受干扰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风险。带领人类猎人穿越时空是受到明令禁止的事情，一旦被暗黑一族发现，时空过客就不得不通过时空门离开，而他们的人类恋人会不得不被抹去记忆，孤独地留在这地球上。纳萨尼尔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安娜，他不希望抹去安娜的记忆，但是也没办法让安娜和自己一样长生不老。无奈之下，他只能违背第一定律，带着安娜在不同时空中奔逃，逃离暗黑一族，躲避他所在的部队的守卫者的追捕，最后甚至加入了那些为爱而战的叛变者的队伍。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像五十州营区的那些人一样，盼望着能够穿过神奇的兔子洞，将所有的一切抛在脑后。我希望能生活在魔幻世界，在那里爱情比其他任何事儿都来得重要。这种情形在现实中怎么也不可能吧。根据我自身的情感经历，爱情便好似葛藤一般，起初是攀附于祭主的，慢慢的将其祭主置于控制之下，最后彻底的将祭主扼杀。这观点实在有点愤世嫉俗，变成这样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也想成为一个能宽恕他人、信赖他人，同时愿意了解他人的人。不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接受克拉尔·瑞贝卡的约会邀请，不就是关键的一步吗？我是否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呢？然而，聚会偏偏选在教堂花园里举行。我多年没有见过的圣徒兄弟会和其他家庭成员都会在那儿。男人们很可能会对我置之不理，女人们则会互相交换谴责的眼神。在他们布置台面的时候，在他们刻意用吟唱式嗓音交头接耳的时候，并且时刻保持愉悦的表象，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深知做不到这一点便会立即遭到指责。首先，那指责来自他们的家庭，接着或许还会在长者会议上被点名批评。那样的情形我现在还看得下去，我现在还忍受得了吗？周一葬礼上那三个小时几乎已经是我忍耐的极限，我再久一点，我估计会原地爆炸，把榴弹片炸得四散开来。影音室门口的感应装置突然响，屏幕上蹦跳出来一条通知：车库门。汉娜立马换掉电影，跳下座位，跑过去把时空过客的 DVD 放回盒子里。他把盒子塞到一堆杂物之后，扑通一声坐回原位，脸上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等他们什么时候出门了，我再把东西放回办公室就行。冰冷的现实像橡皮筋一样狠狠地抽在我身上。这东西你是从他的办公室里偷出来的？ 没事的， 安娜晃了晃下巴，这样子与其说是小女孩，倒更像个青春期的少女，没什么大不了的。安娜，如果你是未经许可做出这种事情的话，那可就有关系了。你只说你伯伯不喜欢那些电影，可你没说，可你没说你根本就不该去碰那些碟片。汉娜翻转身体，侧身靠在躺椅上看着我。她深色的长发披在椅垫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规矩了，我爸爸根本就不在乎。可是这是你艾文伯伯的家。我站起来，快步踱到门口，又踱回来，有些不知所措。我在想，哪种下场会稍微好一点呢？是悠闲地坐在这儿和汉娜看电影的时候被他发现，还是在去往最近出口的路上让他给截住？汉娜晃动着翘起的双脚，来回拍打着躺椅的扶手。那个，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艾文伯伯不用，没有必要再让他烦心了，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等我爸爸回来，我会直接的跟我爸爸说，他会把马给弄回来的。我几乎能看出汉娜藏在表象底下的强硬态度了。这可不是两三个小时以前恳请我不要把他单独留在这儿那个惊慌脆弱的小女孩。我看了看楼梯口，目前还是空无一人。汉娜怎么知道是谁要回来呢？汉娜，你确定是你艾文伯伯要回来吗？没错，我爸爸从不把车停在车库里，应该是艾文伯伯和太奶奶，我打赌他们是在太奶奶做完治疗以后回来的。哦天哪，好吧，珍妮贝斯，你冷静下来，冷静冷静，你到这儿来是有正当理由的，而且还有些话要告诉这个人。汉娜，我不会对你伯伯撒谎的。你用不着撒谎，你只要别告诉他就行，我爸爸会把马弄回来的，真的没事儿。可是你伯伯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就说是我打电话叫你来的。汉娜移开视线，不太在意地看了屏幕一眼。此时头上的门厅传来了脚步声，我没法控制自己，我抓起手提包套上外套，赶紧从直视范围内撤离出来。汉娜皱皱眉头看着我，你在干什么呀 Jenny？ 说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是 Evan Hart 的声音。他顺着楼梯走到一半的位置停了下来。啊，艾文伯伯，我们在说要不要再看一部电影，我告诉 Jenny Bass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汉娜伸长脖子从门口去看着艾文哈尔，伴随着几下迅速而气愤的脚步声，艾文哈尔来到了房间里，眼睛死死盯着我，明显他是被我的存在而惊呆了。我想此刻就连艾文哈尔那精明并且富于创意的脑袋也想不出我为什么会在他家的影音室里和他的侄女一起看小美人鱼。艾文哈尔嘴巴微张，怒视着我，这个表情说明了一切，他的意思是你这个女人竟然这么不知收敛。我急忙做出反应，只盼能体面地离开这儿。我真的该走了，既然已经有人回来陪你了，海娜。后边那句话是我为自己辩解所做的尝试，但愿能有一丁点儿的用处。汉娜垫着脚踩到地上，从后面走过来，用两只胳膊搂住我的腰。谢谢你过来陪我看电影，你必须走吗？ 安娜值得玩味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十分明显，别告诉他。没错，我必须得走了。我把汉娜的手拿开，双手捧住她的脸，看见她又变回了那个悲伤而脆弱的小女孩。刚才上来的时候，我在车里说的话都是认真的，知道吗？类似那样的事情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你听明白了吗，汉娜？汉娜叹了口气，从我手中滑脱出来，回到躺椅边上，猛地倒了下去。艾文哈尔扭转下巴，朝门口方向示意。我跟着他往外走，但愿不要在这种时候撞见威尔利特，因为威尔利特没必要参与他孙子和我的口舌之争，也没必要知道发生公路旁边的意外事故。艾文哈尔和我一声没吭，一路穿过走道，走出门外，来到一处地势低洼的楼梯口。车道就在那边，他指了指石阶，没有询问，而是肯定地告诉我。于是我便遵从他的指示到台阶上去了。他愤愤地说，我就知道你肯定把车藏在背后，难怪我进来的时候没有看见。我的火气立马就上来了，凭什么这样对我呀？我明明只是好心帮忙而已，况且自从接到克拉尔·瑞贝卡的电话之后，我到现在都还相当的苦恼，心里头慌乱不已，根本没有心情再来承受另一次打击。我只是把车停在了汉娜指给我的地方，我早就跟你说过叫你离汉娜远一点，你这又是在做什么？跑到我家来四处打探，想找到更多所谓神秘书稿是吗？我走到楼梯上，转过身来面向他，你爱信不信，艾文哈尔，不是什么事情都和你有关的，今天这事儿跟书稿一点牵连都没有，却和屋里那个小女孩密切相关。倘若你在乎她的程度和你在乎谁又入侵你的宝贝地盘一样的话，你就会问一问我今天为什么会和她在一起。你根本不了解这家里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汉娜需要人陪伴，这个人不该是她的太奶奶，她的太奶奶病情太重，精力跟不上，也不该像她爸爸那样放任她女儿独自骑马四处乱跑。而且不论怎么样，你们根本不该让汉娜带出农场的烈马，她今天差点就被车撞了，就在马路上。我停车一看，有个古怪的卡车司机主动提出来要送他一程，而汉娜竟然打算接受那个人的提议。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就为了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地把马送回家里。我的情绪剧烈地波动起来，如同海啸一般卷起岸边的残渣，将这一天、这一周以及这个地方所带来的所有的压力通通汇成高高的浪潮，而后迅速地蔓延开来，就像滔滔洪水一样从楼梯上倾注而下。就让艾文哈尔溺死在这儿吧，我才不在乎。也许当他终于想清楚自己的侄女坐上陌生人的卡车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才会醒悟过来，发现我不过是做了任何正直的人都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此时艾文哈尔一如往常的面无表情，事实上他这副模样好像只要是我说的就什么解释都不接受一样。你知道吗？无所谓了。我甩甩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要怎么看待我都随便你了，但是你得和汉娜去谈谈，她必须有个人好好的去看着她。艾文哈尔眯起眼睛，一脸防备地抬高了下巴。我这是触到他的痛处，是他爸爸应该在这儿陪伴他，这根本不是谁该做什么的问题。挫折感难以舒怀，憋在心底压得我喘不过气。我 感觉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就要被这悲哀的人生彻底毁了，而且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好的出路。每一次当我努力摆平一个困难之后，马上就会有更多的麻烦扑面而来。我告诉你，关键在于 Hannah， 在于她需要些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家有什么问题，我一点都不在乎，我自己家的问题就足够让我操心的了，真的。而且 大爸猛然间决堤了，我的泪水竟然瞬间夺眶而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立即转身奔向我的车子。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对故人的追忆，几句低语诉说着对先辈的怀念，清明代表着不忘故人、孝道感恩的传统美德，花瓣随细雨而下，落红化春泥护花，民族传统文化就在这清风细雨中代代相传，传承美德，平安清明。

能在梦中寻找和回温。黑夜遮住情，打开心扉，等待着我自己的跟随。若命运 能在梦中寻找和回忆。